锵锵三人行，文道今天咱们欢迎这个舒婉啊， 对对对对， 你应该，你作为香港地头上的老大是吧？ 嗯， 人家舒婉台湾的美眉，这个 怎么了？ 来到香港谋生不容易啊。 是啊，那怎么样？ 到咱们凤凰，你照顾照顾啊。 我从来没照顾，就我们，你知道以前很多我们公司的同事，特别是美女同事啊，从北京啊、台湾四处过来， 嗯， 咱公司的有些老大出来说，文道你是香港地头蛇。你得陪一下人家，安排一下，别让人家住啊什么，那我都满嘴说好，然后回头就不见了。 你这还算好的了、 嗯。 现在这个道德沦丧啊，我发现 怎么能 随便照顾啊？现在这个，前一阵儿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好家伙，都是那个女孩的爸爸就没有出席。 嗯，为什么？ 我这个朋友啊，他跟这个女孩的爸爸是就像咱们这样的哥们儿的关系，等于你明白吗，文道？ 什么意思？ 等于是我的女儿 啊。 要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 嗯， 那么你跟我这么好的哥们儿嘛， 嗯， 我拜托你 照顾他， 照顾我的女儿， 就照顾 他，最后你就照顾你说，哎呀，干脆结婚这是最好照顾了。对，哎，你说说这个，现在这人哪管那么多？后来我当然我这朋友也是有点哈，觉着人家女方父亲就不来，我还跟他小以大义呢。我说这个你想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对吗，他结婚的时候好像宋庆龄的父亲也是不来，生了气了嘛，生了气了嘛，也是这个是吧。你看人舒婉有碰到这个情况吗？ 什么意思？ 被照顾吗？ 被照顾啊。 可能我 尤其是你是女当年台湾的女政界人物。 哎，你讲到这个哈，因为大家常常把我的名字写错嘛，哦，这跟我名字有点关系，舒婉的婉字。那我问涛哥，你记不记得我的婉是哪一个部首？ 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 没看，你看就是，其实我的婉字是一个王字部首 哦。 然后所以呢，这个一字之差呢，哦，我爸爸常常就开我玩笑，就说早知道就把你取原本的那个女字边就好了，让你可能稍微温柔婉约一点，对不对？照顾你的人就多了，是吧？ 那就是玩笑话，你爸嫌照顾你的人不够。 玩笑话，不过我觉得以前我们听那个照顾啊，真的是有那种好像你是郑重托付人家，那个照顾两个字是被用的很严肃的。 嗯， 但是你看，我觉得现在社会上那个照顾那两个字往往好像被加上那个引号。 没错， 对啊， 你真的，我作为男人说实在的，我对我的同类觉得这个很失望。我觉得这个除了极少数如你我这样的人哈，其他的真是就是都是什么东西啊。哎，我就说你说这个照顾，当然这事儿就难说了。那最近我们说的成都那个有个女孩走秀的时候咵一下就脱光了，那天我讲，那么你知道原因吗？当然网友们不相信，很多网友说这女孩你就是想出名一脱，但是这个女孩自己声称的她这个行为艺术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抗议潜规则。她就说在她一路初选什么就入选参加过很多选拔的这个过程中，屡屡遭遇潜规则。 怎么都是潜规则的？ 对，那他脱了这个跟抗议潜规则有什么关系啊？我听不懂这个逻辑。 就是咱还不如挑明了呢。 所以网友才会质疑说他是不是我是为了想红啊？对，就潜这个潜字啊，潜规则，其实以前在台湾的新闻用语里面不太有这个字的。 是吗？台湾叫什么？ 啊，台湾呢就是暗盘，或者说我们会叫这个台面下的。但我觉得潜规则这个字还蛮有趣的，我在看潜到哪里去了，但是这个显然这女生她潜到台上来了。 哎，但是呢这个你还确实是，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说我对我的一些同类觉得很失望啊，真的我认识的一些小妹妹啊，那是在找工作过程当中啊，就是 嗯， 就能跟我说出这种话来，就是你知道吗文涛哥，我每一个帮我找工作的叔叔 嗯， 都要跟我上床， 直接摆明着讲， 不是 这什么工作， 明着讲暗着讲什么什么的， 不是什么工作， 我听他这么一说， 对啊， 文涛叔叔 所有的工作都 要，文涛叔叔就把自己的要求给压抑下去。 不是我听不懂，比如说你如果说看你这是什么工作吧，比如说你是做一个，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比如说一个长得稍有姿色的一个小女孩子，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太难了，中国600,000-700,000的这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对吧，长得稍有姿色的孩子，那么可能会啊，到这个单位见了领导，这领导说哎有希望啊，可以啊，咱们吃顿饭呢，啊，哪天约出来，或者是啊，有人帮忙，对吧？你像文道就帮过咱们那个选美的那个谁嘛， 谁啊， 别胡说啊， 上 黄晨子， 黄晨子 介绍他去念书， 对对对，人家文道是正派人呐，对，人家不会就做，那也难说， 对，我都是写名的， 都是签合约的，是 吧？ 哎，就是说啊，经常女孩子就碰到这个事，有的就是像就好心，我帮你介绍工作，但是呢，哎呀，你能不去吃个饭吗？啊，就去吃个饭，吃个饭能不去唱个歌吗？ 嗯， 唱个歌，我跟你说，我这儿有时候是妇联全一部啊， 有的那个想演戏的女孩子就跟我讲，当然我最后也是讲这个女孩子，我说你这个事儿你就说不清了，你怎么跟制片人跑到酒店房间去了呢？嗯，她说你看我这手这个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这 不是 到这种程度啊。 你说到我们同类的这个问题啊，我常常很好奇啊，就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经验问题，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遇到有些女孩，比如说要上学写推荐信，要去工作要找我帮忙，那我也会帮忙，但是问题是我的情况是相反的，比如说他们说要答谢我，要一定要跟我见个面，要吃饭，我是最好一切这些事儿我们都在电邮联系去搞定，因为我猜想我们的同类跟我们一样都是很忙的人，哪有那么多功夫呢？ 对，我也是， 你哪来那么多空 是？ 那还得出来，非得要去酒店去什么？那不是很烦吗？ 对对对， 就先从时间角度来讲，你不应该有这种时间。 对，我就说你其他的答谢就不用了，身体答谢可以。我开玩笑啊，但是我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像这个样子。和你包括这个有些现在这个你像他们那个九零后的，你知道吗？都后来自个儿就当了一个网站了什么的，叫什么阿紫啊，叫什么，反正有那么一对儿，他们俩就是最后把一个告上海淀区法庭了嘛。有一个就是这种所谓模特公司带你去见女演员，就跟你讲啊，说九零后的你要进入娱乐圈啊，娱乐圈天经地义的规则就是潜规则啊，那够睡觉啊，对吗？啊，就是这样啊。 我只是觉得说，你看，当这种东西好像潜规则已经变成不是潜规则，以前我们讲潜规则，像我们刚刚说什么暗盘台面下，就是很多东西可能不能诉诸于那么光明正大的言语。可是如果说今天他们比较年轻的一代，他们找工作，直接人家就跟他讲说，这就是潜规则。然后这个潜规则基本上这个潜字似乎也已经这个定义已经变了，他根本就是摆明的就是这样的话，难道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吗？ 我其实我现在想向某些男人发出一种呼吁哈，我认为他们对性生活不讲究。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也很好色， 不讲究很恐怖，会生病。 对，我就是说我也很好色，这咱都能理解。可是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对吗？你这个，我要是帮一个女孩的忙，我倡导大家是真心真意的。你要不你要不想帮你就别帮，你帮你不要掺杂任何这个目的。甚至我有时候还怕人家以为我这要不要什么。那天有个小女孩还不知道跟我开玩笑还干嘛，哎呀我好想当凤凰啊，文涛哥要潜规则吗？ 不是，我还是不懂啊。就文涛，比如说我还是不懂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像有时候我帮人家介绍去某个工作单位，或者写推荐信去念书什么的，通常做这种事啊，比如说全世界都有这种推荐信啊，或者什么推荐人去工作，但是问题是他考验一个什么东西，他考验的是你个人的信誉。就比如说 哪 个， 对， 考验也不是 信赖， 确实是考验男主管 诚信 信誉， 诚信的信誉，诚信的信誉， 诚信 文涛， 这他现在脑子里面， 真是你满脑子变成个大海绵体了，我发现 他现在身上的颜色就发差 是海绵体了，你知道吗？这没有海马里，只有海绵体。我跟你说，像我们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要介绍一个女孩去什么地方念书，那为什么人家教授比如说好，那请她来面试啊，或者怎么样？那首先他要知道，或者他相信我写的推荐信是考验的，比如说我对人的判断准不准确，比如这个女孩她学术研究能力怎么样，她是不是一个很勤奋的学习或者工作的一个人，那这些牵涉到我对人的判断。假如我因为别的理由，比如说这个女的跟我有个什么关系了，所以我就介绍她，那以后也许他表现不好或怎么样的时候，那是损害到我的信誉的。 哦，你 信诚信的信啊， 现在保甲制度了，你这都有点， 不是本来就是这样。 是是是， 你推荐任何人工作念书，考验的都是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人家对你的信任感，你的判断力。你如果总是因为这种潜规则去给人家介绍这个搞那个搞这个的话，那到最后受伤害的一定是你自己。 但我觉得讲这个我有一点心情，就是说哈，我们一些朋友们私底下也会讨论啊，就是我们的以前比如大学在刚毕业的时候，有些同学找工作，大家各行各业嘛，有些会遇到，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大多数有些行业的人他们就是不会遇到这种，就从来都没有人跟他讲过潜规则这种东西，但为什么会遇到潜规则的总是就是某种特定的人呢？所以我说很奇怪，就是一旦哦进入了潜规则游戏，会不会很像那个遁入黑道还是什么样， 就 出不来了？ 磕了一个字 钱，好像你就一直会在这个地方里面，在那边游走，你就会跳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警戒跟小心的，对不对？当你一旦碰触到了这样子所谓的这个潜规则，你是不是就习惯了那样的游戏？不需要潜规则还真的发慌，我 都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 哦，这玩意儿自己还上瘾，说不定。哎，怎么到这儿工作都半年了，也没钱呢？ 没有。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文道刚才很难理解，说你要是介绍一个女孩子， 对，比如说我介绍个演员，女演员去给某个导演演戏，结果这个女演员呢，其实她根本不懂演戏，除了床戏，那你以后演什么呢？那这到最后不就你这个我负责介绍的这个人我吃亏吗？ 就是说，你看你还 没错，我是在乎，我也许 你这个介绍人的信誉， 对啊， 对吧？那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想走后门。你不想介绍一个就是不能胜任的人， 不是，这是因为经济上 根本不想搞这个。 就算我们讲人是利益的计算动物，他不理性。你比如说，今天这个女孩很好，很漂亮，哎，跟她上床，你也许短期得到了一次满足一个利益，但长期而言，你是会受伤的，对不对？所以你从利益计算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都不好。我觉得今天中国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我们老说太实际了，太功利了，其实不是，是大家太过注重眼前短线的利益。 对，就是短期行为嘛， 嗯， 都是就是这一下嘛。比如说这个演一个戏，咱们讲究的，你看我们的成功学啊，叫一炮而红嘛， 嗯， 像郭德纲就说那哪一炮红的，我是就是一夜而红，一炮而红， 嗯， 就是演一个戏，哗一下就出来，而且啊，现在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况下，说实在的，这个有些单位，你和什么另一个女的站在一起，说实在的是要她也可以，要她也没太大两样。 嗯， 那么在很大程度，而且我跟你说，这还有中国文化，我觉得咱们国家还得承认，它还是个发展中国家。 嗯， 包括在文明教养、修养、素质方面。也是一个发展中啊，有些那个单位啊，你可不知道，那个经理啊，那个负责人呐，啊，那都是我觉得吧，有流氓的性质。他本身包括你看他对待这个下属啊，尤其是喝醉了这个酒啊，对于下属简直就是能够当成脚底的泥，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么一种人际关系啊。你我给你看一个照片，咱们这有图有真相。最近在重庆街头看到吗？四个西装革履的男的，这是讲男大学生醉卧街头。你再看下一张，两个人是相拥而眠，另外一个人还好像还是抱着一棵树在这喃喃自语。咱们说是喃喃自语什么呢？他喝醉了呀，他还在背英语的简历，你知道吗？他 压力 结果是怎么回事呢？这四个大学生去到一个公司，这个公司让他参加第二次面试， 嗯， 可能还觉得有点希望。完了之后老板说的行，四个都陪我吃饭。女学生演床戏啊，男学生要表现的是什么？他大概做公关呢，销售啊，你得能喝酒。 嗯， 也所以这几个男学生都搏了命的在酒桌上跟老板表现，三个人灌下了三瓶白酒啊，四个人灌了三瓶白酒，以至于到最后在街上成了被人围观。 嗯， 人们就网上有11万多人点击这个事儿啊，就很多引起很多大学生就共鸣，说哎呀，现在我们这个找工作，哎呦， 那不是四个人喝了三瓶白酒就这样，那酒量也确实不怎的。 不过哈，我倒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还真的越讨论越谈，觉得真的越重要，越值得关心哦。你想看，我们说其实找工作也会冤冤相报的，啊，你看他们这些年轻人，如果他们非得要经过这样的方式才有办法进入就业市场，哪一天未来他们总是会接棒的嘛。当他们成为老板的时候，如果他们也习惯了用这样的心态再去对后面的人怎么办？像以前你知道台湾哦，我让台湾的男生，我们遇到他，这是从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当兵呢，一直到老哦，他们男人们聚在一起，我们说 man's talk， 他们总是会讨论当兵的时候，就是只有男生男人之间的在聊的 man's talk， 他们总是很 man's talk， 就他们 always 总是在那边讨论说他们当兵时候的事情。但后来我们慢慢理解，才发觉啊，那个对他们来讲真的是这个毕生的刻在骨头上面的印记，因为呢，他们在当兵的时候都会历经那个菜鸟训练哦，就是学长都会怎么去欺负学弟，他们都会讲说自己如何被操，那结果。 果有一天呢，当他们变成了，哎，好不容易当了一年，第二年了，哎，稍微老鸟一点了，哎，新进来的，他们也莫名其妙。你明明当年批评的要死，但是你现在自己升上一级的时候，你也会用那样的方式去操对方。所以你看，像这样子一个大学生，我们回到刚刚那几个， 他说是操练， 操练的操， 台湾话是吧？ 对 啊，被操练啊，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我们又学到了一个， 也有那意思哈。 对，我们又学到了一个那个两岸的语词不同， 很操， 就是很辛苦，很磨人的意思。 哎， 对，那个叮叮叮，说文解字， 叮叮叮，叮叮叮。 那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呢，大家一直在，我就为这些年轻人感到很痛心。他们可能真的也某种程度反映他们不得已的一个现象。可是如果久了跳脱不出来，这个市场依旧是这样。那我们真正希望在哪里？你看以前哦，我在台湾，我们小学课本常在那边考中国文化如何如何，博大精深如何如何骄傲。我们未来如果总是告诉人家潜规则都是这些，那怎么办呢？ 哎呦，我们现在中国文化这个潜规则啊。 才叫 博大精深， 几千年呐，几千年的历史。 今天很多学者喜欢讲中国模式嘛，说我们中国什么都很好，不用学人家，我们就是厉害，就是牛。 嗯， 大概就包括了这些，女孩去潜规则，男孩去喝酒， 这是极个别的。但是我说的啊，就是说，确实很多这个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感觉到的这种啊，这个人生的这种甘苦。 嗯， 你包括你像你我咱就说个别的，因为我跟你讲文道，就是肯定不是主大多数，要是大多数的话，那家伙国将不国了，不可能的。我就说个别的，你看我是武汉大学的，我收到过一封武汉大学女生给我写的信，因为是我们母校的女生嘛，我就比较愤怒，对吧？她就说我去面试，你这怎么面试吗？他说这个老板和部门经理坐在这个长条桌子上啊，让我们女学生像模特一样在桌子上这么走过去给他们看呢，啊，这是当然是个别现象啊，可是这个个别现象这是反映了什么呀？而且我跟你讲， 嗯， 有些事儿哈，咱就说这个学生在学校里哈，就说中国社会的某些角落里是什么样。哎呀，导演说去广告了，别说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说完这个判断啊，将来这个比例 男生比较多，人数人口比例人数比较多， 到我们的下一代， 嗯， 男人彻底完蛋，对吧？ 抢不到老婆， 抢不到老婆，哎呦，家伙！ 不，我觉得有意思。刚刚你讲个别啊，这个字眼我们常常日常使用，个别事件，这是个别事件。那每一次我发现我们出现一些这些不太好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说，哎，这只是个别的。主流或大部分不是这样， 嗯， 那我们这么讲的时候，我们是试图让那个个别事件显得不太重要，大家不要太注意它，不要以为它具有一个普遍的说明事实的能力。可是呢，我们在看全世界，我们做新闻的人都晓得，每一件新闻基本上都是个别的。 是， 你比如说美国有时候发生什么校园枪击案、谋杀案什么的，那个事件它真的是个个别事件，但为什么大家那么注意它呢？就是因为个别事件恰恰能够显示出我们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很好很平安，但其实它是有某些缺陷， 嗯， 这个缺陷就像一个河的堤一样，黄河的堤一样， 千里之堤， 对，它就一个小洞就够了，那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就是这些个别事件你恰恰要好好盯着它，要堵住它，不能让它溃烂。 说得好，而且呢，特别是我觉得个别的事件呢，就像一个窗口， 嗯， 你可以窥见那些啊，平常啊，你在正常社会里你不大感觉到的东西，另一种真相。中国的有些中学里，你知道咱们搞那重点中学，那么那些不重点的，就是那种比较差的学生，或者说是家里的父母就算弱势群体吧，什么那种失业的工人，爸爸是保安，或者这么一些孩子们，他们聚在班里，你就会发现呢，他也有一种丛林社会。你看是个都是个别情节，可是你又觉得有一种人性的真实在里面，就是这是很个别的现象。